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我哋最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今日中国嘅前政协嘅常委，兼香港嘅烟草商，同埋星岛报业集团嘅前老板何柱国咧，就突然逝世，就享年75岁。喺今年二月咧，何柱国咧就主动咧喺我嗰个电台节目《光明顶》嗰度就爆出，就会身患肺癌，因为咧长期食烟，咁咧就经历过一年一轮嘅电疗同埋化疗咧，相当之辛苦。咁根据呢几个月咧，我所知咧，佢嘅情况其实就稳定嘅。但亦都有啲人话呢，就係佢私底下呢就透露呢係有啲扩散，有啲 complications。咁呢就照计呢就应该都拖得一阵嘅，係咪？因为呢佢就算係最近呢都行得食得讲嘢好大声，就算係过几两个礼拜之前呢，据说都社会个活动呢都好正常。咁会唔会係因为其他嘅流感啊，又或者有染咗新冠病毒啊，咁样令个病情恶化，或者唔系话因为嗰个细细嘅原因系肺癌咧，就呢个已经其实都唔系太重要。总之长期食烟咧，搞到个健康个底咧就唔系咁好嘅。咁何柱国咧近十几二十年都系一个几系起争议嘅角色。佢咧就嗰个性格咧就外护咧就好鲜明啦。最令人瞩目咧，2012年咧，当呢个唐英年同埋梁振英喺度竞选特首嘅时候呢，佢呢就係拥护唐英年啦，就是、指责梁振英呢冇乜嘢嘅建树呢，如果佢做特首呢就一铺清袋啦。咁但係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呢，佢嘅立场呢係转变呢，当然佢嘅职责係政协常委，就冇可能呢就再同梁振英嘅政府呢係对抗嘅。咁到咗雨伞运动，同埋咧呢个反修例运动咧，就当然呢个何柱国咧，亦都有好鲜明嘅政治立场。雨伞运动咧，佢就反对啦，话妨碍交通啦。至于呢个反修例运动咧，佢喺前决咧系最鲜明，系第一个公开反对林郑月娥呢个所谓嘅送中条例。佢咁讲亦都咧不讳言，系代表咗工商界好多嘅朋友。嗰次呢就係全个工商界呢当时係林郑月娥做特首搞呢铺咁嘅嘢呢，唯有佢呢係最大声呢係出嚟反对。但係当后来呢个反送中嘅运动激起呢200万人示威嘅时候呢，何柱国呢以政协常委嘅身份呢亦都出嚟反对呢啲示威同埋抗争。但係港版国安法呢生效之后呢，何柱国咧就将抨击嘅目标咧系转往林郑月娥，同埋咧后来李家超同埋呢个陈茂波嘅特区政府，系嘛？佢话林郑月娥引起嘅系人祸，系令到 Covid 呢一场咁嘅大仗咧，系香港咧系好难超生。而陈茂波咧系不懂得经济，系嘛？咁我哋咧听佢咧近期是指名道姓咧，系抨击陈茂波嘅呢一几句说话，重温翻佢嘅风采吓，我哋听听先。 你要跟住阿爷擦鞋，就跟得贴啲。如果你系冇本事嘅，咁你唔好做啦，大佬。我哋香港靠你嘅，如果财爷，香港嘅夜市地方，如果真系要咧，就得个兰桂坊去。唔通你去？咁唔通你画个地方出嚟搞夜市咩？讲啫，去做啊！做唔做到先啦，系嘛？发春梦啊！ 好啦，咁但系对于一啲人咧，可能佢哋觉得咧，对于何柱国个观感咧，有啲唔同啦，系咪啊？阿鲍生 系冇错啊！咁何生咧，我都有素面之缘啦，因为喺电台节目《光明顶》嘅时候咧，佢上嚟做个嘉宾。咁咧，我嘅感觉啊，以为以一个即系市民嘅角度嚟讲咧，我见到佢咧系一个好感言啦，同埋咧都好直率嘅人。咁对于佢嘅离世当然係感到有啲可惜，同埋觉得佢个人呢特别去到晚年嘅时候呢，佢都有啲即係豁咗出去，同埋呢讲说话呢 都唔再担心咧，有咩会得罪人啦。咁啊，讲出心里说话，亦都系好多广大市民嘅心声。咁但系咧，因为咧喺翻佢嘅身份，佢系星岛新闻集团主席啦。咁喺2019年嘅时候，当呢个抗争运动咧如火如荼啊嘅时候咧，佢曾经亦都撰文咧去批评啊，去谴责呢啲所谓黑暴同埋咧嗰啲即系抗争嘅年轻人。咁嗰篇文章咧，我都历历在目啊，就系咧佢话咩齐心止暴啊，还看今朝。咁里边咧就当然啦，有啲老八股嘅感觉噶啦，就讲到香港咧如何曾经繁荣辉煌，点解会突然间涌出一批会丢汽油弹、火烧异见者、刀刺警员嘅年轻暴徒？咁呢个唔系佢熟悉嘅香港。咁呢啲好典型咧，我哋叫俗称蓝丝啊。或者叫既得利益嘅上咗位嘅階層咧嘅人嘅角度，咁但係咧佢下邊咧，我覺得佢有點而咧就即係比較咧就用咗官方嗰套作為官宣，就譬如話佢話有幕後黑手嘅鼓動之下，例如李柱銘、陳方安生、郭榮亨即係點名啊，仲加埋黃之峰、黎智英等輪流穿梭到美國西方國家。拉拢外国反华势力介入，咁啊，跟住咧就系我都唔想再讲啦。里边咧都系一啲到今日为止啲国安法之下或者23条之下咧去解读啊2019发生嘅事。咁啊，里边咧就当然啊，依个系其中一个角度。我唔讲佢对定错先，但系里边咧就冇点名讲到林郑月娥或者今日嘅李家超，当时贵为保安局局长。他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个这样的危机，或者他们当初是不是应该呢不要推这个这个逃犯遣返的条例。而这篇的评论呢，我就觉得呢有欠公平，或者是呢不够全面了。当然时移世易，人去了晚年，或者是去到他真的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呢，其言也善，他觉悟又唔出奇，或者佢觉得咧，当日咧嘅呢啲咁嘅说话咧，可能咧都系唔够，或者佢都系有所嘅局限咧。于是喺电台或者其他嘅途径嘅访问里边咧，讲出自己心里嘅说话，咁亦都咧不失为咧一种我叫补救啦，或者叫做令到人更加了解佢。佢都有唔同嘅一面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睇到何柱国嘅例子咧，我有另外一种感觉，就系、是。原来人是很复杂的，人亦都有多面性的。我们往往见到其实一面，特别是如果你不认识他，或者只是通过传媒去解读一个人，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偏差啦。原来私底下呢又可以是另外一种呢，即是不同的人咯。咁所以呢，何柱国的离世呢会令到人真的会觉得呢，即是世事是很复杂，同埋呢人性亦都呢是很复杂的。 即系咧，好多嘢唔需要系非黑即白啦，去评论政治啊，或者咧 Donald Trump 啊呢啲咧，都避免咧系黑白二分啦。咁啊，当然啦，何柱国先生对于2019同埋2020年嗰场社会嘅抗争运动咧，有佢嘅睇法。因为第一，佢嗰阵时系政协常委；第二，佢系代表咧绝大多数啊商界，包括中小企啊，佢哋嘅立场啊。咁啊，商界咧，你知啦，最重要咧就系个社会咧系稳定。系同埋咧，继续有钱有得做生意，有得做生意咧就有钱嚟。嗱，呢个咧亦都系喺民主派解散之前啊，好多啲民主派里边不同意嘅一样嘢，就系咧香港唔可以净系顾住咧系赚钱啊，系咧要顾呢个人权啊，系普选啊，一人一票啊咁样样系嘛。咁咧何柱国可以讲话佢对于2019同埋2020年嗰场嘅抗争咧，佢嘅睇法采用中国方面嘅官方嘅观点。因为佢系政协嘅常委，而对嗰场嘅抗争咧系强力反对咧，系因为佢系企喺香港嘅工商界嗰个立场。工商界唔止咧系唔想咧系见到有所谓嘅骚乱或者暴动，亦都唔想见到咧香港系要加税咁咧走向呢个社会福利化亦都唔想见到咧系因为香港呢个骚乱咧系你要诱使到中国咧。系伸隻手入嚟，结果咪就系咧港版国安法啊，全面管治权啊，呢啲咧系何柱国里边，佢哋呢班人，佢哋咧系心里边系好心水清，但系唔想发生嘅事。 所以咧就唯有刑格世禁咧，吓就系咧系强力咧系用中方嘅口径去谴责啊，吓呢啲所谓嘅黑暴啊，所以呢个系同咧啊嗰啲一般嘅土共啊，嗰啲咁嘅愚昧同埋咧啊情绪化嘅所谓嘅亲中建制派咧系有所分别嘅。之但系咧，到佢后来啊，发现吓喺呢个港版国安法同埋动态清零之后啊，香港整体个经济管治个大方向啊，越嚟越唔对路。嗱，而家动态清咗零啦，民主派就拉晒啦，吓冇晒所谓嘅黑暴啦，系嘛？咁啊，由治及兴啦，咁呢个由治及兴系咪一个事实咧？咁啊，何主国咧喺佢卸任咗政协常委之后咧，就已经用好强力嘅语言咧，就推翻咗由治及兴呢四个字嘅神话。啊，我哋咧再听一次咧，啊，佢生前不久啊，系大约系两个月之前嘅一段啦，抨击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嘅现状嘅啊实况嘅录音。 美国可以无大量咁样增资，因为佢有资源啊嘛，有石油，有乜嘢？香港冇，香港得人啫嘛。所以香港你唔可以话，我哋又可以去嗰、那个乜乜嘢举债啊？香港举你老母咩？举得几多年啊？ 嗱，佢呢个咧就系、是、毫不客气咧，直指咧而家整个中国香港特区啊，嗰、那个经济管治嘅方向咧系错。他说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是没有资格是效法美国这样是发行是债券，因为香港不是美国。他这番说话是讲得是很正确的。因为香港一个国家好像是美国，为什么会够胆发国债呢？还有这些人为什么买呢？买国债是对一个国家的实力的认可，还有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前途，是买国债的人是投赞成和看好的一票。所以美国的国债券先至值钱，先有人买，然后可以发行利息。为什么会看好美国啊？很简单，因为它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实力，还有它的美元在全球是那个霸权。你香港走去学人发债券，你香港咧系冇基础嘅，里边乜嘢都系空嘅。你嗰个港币咧，只不过系美元啊，系下边挂钩嘅一个殖民嘅货币，殖民啊，系你一个 second class， 你要揽住 7.8 美元汇率嚟到生存啊嘅一个咧系次等嘅货币。只要美国将你一脚踢开，你而家嗰个港币咧即刻咧可以讲话类似咧系变同废纸。咁喺咁嘅状况之下，你有乜嘢资格咧，系走去发债券咧？嗱，呢个咧就系直指而家呢个陈茂波或者李家超嘅政府啊，成个理财嗰个观念咧系错嘅，就搞埋嗰啲咩夜缤纷啊、夜经济啊。佢就指出，香港本来啊唔使特区政府或者殖民地政府去蓄力去搞咧，本来已经一片系夜缤纷噶啦，尖沙咀、旺角、油麻地，八九十年代。尖东由香格里拉酒店一路到大富豪中国城，嗰阵时系边个港督领导嘅政府咧，系去着力打造出嚟嘅咧？冇啊，系嘛？喺六十年代大笪地赵田鸡唱粤曲啊，嗰日又系边个啊港督啊系下令打造嘅咧？只要你有一个咧系令到商界可以放心投资嘅环境，同埋咧安居乐业嘅社会。是不需要你去教，不需要你去打造，华人呢自然会发挥他的灵活性，他那个才干和那个勤劳呢是自然会呢是制造一片繁华的人间烟火。这个呢亦都是同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讲的想的呢都是一样，你不要理他，不要管他，你不要推行啲政策呢窒息他的生机，因为你不懂 你越管呢就越乱，越管呢就越衰。所以他这番说话呢临尾呢他是表面是指责这个陈茂波，其实呢是指责一种理财和管治经济的理念，甚至呢是一个制度。后来呢他越讲越是开放，我们再听他补充多几句。 夏宝龙带你就破局，又去看去看，你们究竟学到什么出来呢？你解释给我听，有什么好的意见呢？怎样破个局呢？找个新的行业。还有一件事，我们今天的地产 咁惨，停止买地三年，所有嘅嘢都系 supply and demand。有人问我点解佢哋谂唔到，佢咪谂唔到点解咩？我怕契弟惊啦嘛，惊咩咧？阿爷话喂，你要吸收人才，香港啲楼价贵啊，又依样嗰样吸收人才嚟可以喺佢住。喂，唔系计嗰条数噶，我哋而家香港啊，有几万个单位未卖出，几个单位你唔消化佢，啲地产商顶唔顺嗰阵时咧，个财政好大镬噶，比我哋赤字仲大镬噶，银行顶唔顺嘅，系咪？好似恒大。咁我咪顶唔住咯，好有间，所以今年啊，大陆嘅而家出嚟救嗰个地产噶，你个地产嗱，个个都唔中意地产佬啊，话佢食到尽，但系佢都孭个风险。但系如果佢哋出问题咧，对我而家香港咧系唔着数嘅，我哋财政已经入咗赤字噶，你仲卖幅地嚟做乜嘢？每一季买一嚿。屌你卖乜嘢啫？猪肉啊，系猪肉咁卖啊！又减下呢样嘢，又明日大鱼，大乜大乜 X Q 鱼都冇噶啦！去为香港谂下，你点样？你唔可以每年的香港个赤字啊！我最多可以仲可以借几多借几多？你点样借啫？香港唔系一个美国嘅城市。 好啦，咁啊，何柱国咧，你晚年啊，最后嗰两年咧，吓佢嗰个叫经济思想嘅就系不但全盘否定林郑月娥呢个明日大屿，吓佢嘅睇法咧就同我哋一样，明日大屿一定搞唔成，啊，因为你冇钱，假大空，吹波波，烂尾收场啦。而家你睇啲逐渐眼期息股咧，系点解？因为你冇钱，冇钱咧你要咧。是营造一个生机。你而家咁叻吓，唔需要一人一票啦。你个立法会咧又经过咗咧，系改善啦，系嘛？冇人喺度拉布啦，冇人喺度辱骂特首啦。唔该，你交功课系咪？三年来你交咗咩功课咧？啊，你而家话以前嗰个制度咧系唔啱啦，系嘛？有李卓人啊、长毛啊、长民主派啊喺度咧，系时时同政府作对啦，系阻住政府拨款啦。而家佢每一笔拨款，立法会做晒举手机器嘅时候，拨下十亿，嗰度又几廿亿。请问你中共啊、习近平最高当局啊，你放唔放心呢？你惊唔惊香港嘅储备啊，就咁样咧喺毫无阻力之下，系咪涉下都阴啲，系阴下咧又咧系使咁啲，然后咧嗰啲工程啊推出咧又唔使投标，中间里边有冇人私相授受？系嘛？批款啊！嗰个政府部门嘅官员同埋接收款项嗰个政党啊，里边咧有啲乜嘢咧？眨下眼、单下眼嘅瓜葛嗱，而家咧系对于中共嚟讲，形成一个咧叫批款啊，同埋咧拨款嘅嗰个黑箱，佢哋唔知嘅。之但系如果有民主派喺度嗰阵时咧，佢逐条批款咧就又拉布又好，逐条问题问都好，喺问嘅过程里边，工商界喺侧边听。因为咧，佢要知道民主派凌厉嘅词锋喺度质询政府官员嘅时候，官员点答？佢亦都想知道民主派嘅议员喺立法会所质询嘅问题嘅答案。只不过佢唔方便咧，系明目张胆话支持香港嘅民主派，系嘛？所以何柱国到后来啊，嗰个态度立场嘅转变，亦都系好合逻辑嘅，系好自然嘅。而家你成个立法会咧，系完全无正确嘅。制衡的力量，那些钱呢他所指斥的就是陈茂波不断大花筒不断给钱不断派钱。派下派下就没晒。没晒呢你才去发债券。为什么就回到转头就是个权力不受制衡咯。是吧立法局是一个类似西方的一个议会是到彭定康的时候呢就已经呢是培养出一个制衡的力量。这个制衡不是要推翻特区政府也不是要推翻中共。最重要的就是个公帑批出来每一笔是否用得其所同埋是否有公正的投标。这个呢是对于香港的整体不要讲话个储备那个生态就算对个投资环境都是何柱国所代表的商界最想知道的。现在不是跟你讲普选 不是讲一人一票。现在就是看现在就是讲紧香港在这样的新状态之下经不经营得下去。而何柱国生前呢他接受访问所讲的答案就是 no。因为完全不对路是不 是何生的说话当然是有理有据啦。今时今日我相信不止他一个香港的商界或者普通的市民都会认同。但是他应该知道其实这些经济上面的破败其实源自政治的失误。这一点呢你如果我们回带回去2019他刚才 那篇《星岛日报》的社评呢你就会明白。因为现在我们事后看回嘛以他2019的时候他应该是会估计这场这样的抗争运动、啊、好像以前的沙士又好、这个以往的、六七暴动都好其实他过了去之后呢香港的经济是会恢复就算不是即刻恢复都会逐步恢复商界亦都可以重新做生意商界亦都可以在所谓、啊、没人烧车冇人呢个掟呢个汽油弹，冇人呢个封路嘅时候咧，可以继续做生意，继续繁荣，继续搵钱。呢啲系好典型香港人，甚至香港商界嘅思维。但系当所有经历咗2019之后，啊西方嘅制裁啦，又或者咧香港人咧嗰个心态，或者系好多人咧离开香港之后咧，成个香港嘅经济翻天覆地。当经济嘅利益丧失嘅时候咧，嗱我。难免我要讲一句就是他的心态就改变了同埋所谓针吉到肉了于是乎、他的画风或者他的立场呢就有改变变成呢他要向政府开炮他要求政府做的事可以弥补他代表的商界的利益或者制造一个可以营商的环境等等。但是这一点呢其实在他2019的社评里面其实他已经知道预计不到、啊、这个政治上面的失误就会造成商界之后的这种这样的末日的破败咯。 另一方面就是看整个所谓的亲中建制派里面呢就是两个阵营。两个什么阵营呢第一就是何柱国为代表的工商界这个呢代表几十年来由上海南来啊潮州啊是不是香港那些白手兴家那些呢是生意人。但是叫做简称叫 A 型他们呢是白手兴家。他们不用伸手问政府拿钱的。几十年来呢他们自己有本事赚钱的。嗱何柱国无论他三代经营的烟草公司定是他自己一手经营的星岛报业集团他开了个头条日报、啊、然后呢他那时候是年年是赚大钱的。啊、他不需要问阿爷拿钱即是他自己的祖父亦都从来未要问过呢是政府的什么民康部门啊去津贴这样津贴那样。嗱，佢系代表呢个咧，系有自己有营生同埋咧牟利嘅能力嘅传统嘅市场经济之下嘅建制派。呢啲建制派咧系唔会做特区政府或者上边嘅奴才嘅。嗱，另一个 B 型嘅建制派咧就系冇呢啲本事嘅，系嘛？佢哋嘅生存从来咧都系靠中国吓，即系佢哋所声称嘅阿爷咧系长期俾钱团养，系嘛？然后咧。第二就是问特区政府是拿津贴拨款然后寄生于他们没有其他谋生和牟利的本能只是一世人是靠把口和靠擦鞋而是谋生和谋取利益。这个 B 型的建制派 ,A 型是看他不起的。 嗯。 很简单啫是吧大家都是建制派的报纸星岛日报就是何柱国办的大公文会就是中国办的。大公文会永远蚀钱呢是不需要负责的里面的人。但是星岛报业集团如果蚀钱呢个社长总编辑那些呢是要被他啡的是要被他闹是这么简单的嘛。是吧他们说那个报业那里另外这里经济日报啊东方日报啊这虽然都是亲政府或者很多时候是亲中 ,ok? 但是他们是私营的新闻企业大公文会就不是。所以呢个建制里面呢就是有两派。而何柱国呢是代表 A, 是呢香港传统的工商界即是呢自由党啊即是李鹏飞啊那段时的启联啊那时开始。因为呢班人啊好怕中国呢是共产党呢是接手香港是样样都管搞到香港呢变成一国一制。 嗱，呢个系同其他嗰啲咪以工联会小花之流啊所代表啊，嗰班人无所事事啊，系嘛？净系谂啲桥出嚟话加强国民教育啊，然后就问政府攞钱啊，吓动两片嘴皮啊，又话要点点点啊，出咩计啊？呢啲咧系 A 型嘅建制派，其实内心睇唔起啊，系嘛？因为佢哋冇本事啊。系嘛？嗱，所以咧，里边建制派里边有两种啊，而何柱国呢种咧系代表建制派里边，你可以讲话佢哋对民主对普选咧，亦都有好保留嘅态度，因为佢哋怕啊市场经济系俾呢个社会福利主义去侵蚀。嗱，呢个咧系同英国、美国、欧洲啊一啲商界啊所代表嘅，譬如保守党啊、共和党啊，吓佢哋唔中意啊本国里边有工会啊、有工党啊呢啲咧。亦都冇乜嘢分別，係正常嘅。本來香港如果你係有冇普選都好啦，係嘛？喺以前嗰個叫一半係功能組別，另一半係普選嘅議席咧，係應該有咁嘅互相嘅制衡，係嘛？唔係話李卓人或者去長毛去制衡啊呢個工商界，係嘛？有時工商界亦都要制衡啊。是那些呢是即是美港派钱啊，然后呢最后要加税啊，那些呢是社会福利主义的极端力量。如果香港有真是有一个一国两制同埋呢在个民主个制度正确地发展，有没有普选都好，是有这两种的声音互相制衡，是要确保香港一个呢维持低税制的一个是全世界最自由经济的社会，这个是好事。所以咧，香港本来如果你话有反对声入，既需要啊李卓人同埋民主派，亦都要需要以何柱国或者系以前嘅李鹏飞、周梁淑怡、田北俊系成班人佢哋啊所代表嘅香港工商界嘅声入。甚至有时一个清醒嘅市民见到民主派可能去得太尽，你下次投票咪投翻工商界啊，嗰个呢种咁嘅建制派咯。工商界建制派去到搞到啲楼价非常之高啊，地产就变成霸权啊，人又要住劏房啊，佢哋嘅基本人权冇人理，你咪下届五年之后，你咪将选票可以改投翻民主派咯。呢啲系英国、美国、欧洲嘅选民成日都有，唔系选民转态嘅问题，而系一个正常嘅民主社会或者一个国家咧，就应该有呢一种咧嘅二元论。这个是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工业革命之后就自动衍生成的一种呢是无可避免的阶级利益的对立。这种对立只能够在一个健康正常的民主制度那处呢是去尽大的程度呢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之下去解决，是不是？现在你没了嘛，整个民主派清了零了，是不是？那而面对这个建制派里面的 B 型啊是冇本事，净系识得擦鞋攞钱。咁向来啊，凭自己真本事做生意赚到钱嘅 A 型嘅建制派，话梗系唔妥你咁嘅现状啦。咁你嘅特区政府系点咧？系对住 B 型嘅建制派一味系派钱，然后咧数票就够啦。啊，但系你咁样，你知唔知啦？阿爷啊，你嗰个阿爷啊，即系中国啊，其实唔中意你咁样样咧。吓，啲钱你去晒边咧？系嘛？所以咧。何柱国啊，佢如果佢话系参政又好，佢最后嘅政治生涯啊，系最后嗰两年，佢喺呢个咧光明顶里边嗰几场嘅访谈，呢、这个系最重要嘅。呢、这个咧将会咧系载入史册嘅，哇！亦都咧为佢咧系打造，即系形成咗某一个香港嘅喺香港嘅历史嘅地位啦，系咪？ 系无论点都好啦，咁我都好尊敬同埋尊重佢，起码佢系肯讲说话，同埋咧。敢直斥其非的一个咧政治人物，亦都系一个咧工商界的代表。嗱，换句话讲，其实咧今时今日香港好多嘅工商界咧都系鸦雀无声。喺国安法同23条之下咧，佢哋连啊表态啊嘅勇气、胆 量 都冇。 咁而家何柱国就系示范，佢直斥啊系某某官员、特区政府成个方向，佢有冇事？佢冇事啊嘛。 系 系嘛？咁其他啲人啊都唔够胆咧，系见佢啊。是领班领唱咧，其他啲人唔够胆出嚟讲嘢，因为点解佢哋恐惧咧？就系因为何柱国够恶啊嘛，你唔会喐何柱国啫，你会喐我啊嘛，我同样我讲翻何柱国啲说话，我冇佢咁多钱啊，你咪话我啊，系嘛？好似谢伟俊咁啊嘛，谢伟俊嘅身家唔够啊何柱国啊嘛，所以佢都话俾食环署啊，唔好俾咁多罚单啊咩嘢，